第124集，还没有消息吗？少群拿出烟塞进嘴里，伸进兜里找打火机。少群穿着一件灰色的羊绒长风衣和同色系的西装，几缕碎刘海随性地飘在额前，手腕上露出来的黑金钻表点亮了一身的低调优雅。在人来人往的街道，只有他好像站在展台上。温小辉很狗腿地跟路人借了个火，给少群点上烟。他忍不住回想起第一次见少群，那时候他心里还充满了不要脸的幻想，毕竟就冲这外表都够他流哈喇子的。幸好接触之后，他聪明地打消了所有的念头。如果有人喜欢上少群这样的人，绝对是倒了八辈子霉。倒不是少群有多恶，只不过相当薄情。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跟你说说我接下来的项目。过年期间我还会过来，送礼什么的全是你的活。你有车没有？ 没有。 没事，我到时候安排司机。 少群大概说了说他谈下来的房地产项目，温小辉听得一知半解。 少公子，您真看得起我，我能做好吗？ 就是让你喝喝酒，讲讲笑话，拍拍马屁，套套近乎，难吗？ 不难。 那就行了。现在干什么呢？ 没干什么，年后打算自己开个美发店。 缺钱吗？ 不缺。 哼，不错呀，招人的时候给我留意留意。 啊，留意什么？ 留意有没有长得好、事儿不多又干净。我可能要在彭城常住一段时间。 哦，啊，好，没问题。 谁他妈要给你拉皮条啊？ 你的那个朋友还蛮有意思的。 少公子，我那个朋友真的碰不得，特青春一小处男，粘上就甩不掉，非得跟你结婚才行。你要是跟他分手，他保证要自杀的。 温小辉是绝对不会让少群染指罗瑞的。还好他很懂少群这种人的心理，他要是说罗瑞特别难泡，保不齐要勾起少群的征服欲，但他要是说罗瑞特别难甩掉，少群就懒得去找麻烦了。 真够麻烦的，本来我还挺喜欢的。 我一定给您找个更好的，真的。 你等我电话吧。 少群掐了烟，转身上车了。温小辉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，心情特别复杂。虽然少群是他的恩人，但他始终对少群有一种防备和畏惧。 还没有消息吗？ 昏暗的房间一隅，一个人端坐在阴影中，声音低沉而压抑，好像包裹着化不开的寒冰。 只能确定是往南方去了。 曹海站在沙发前，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着腕表，神经质的动作透露他的紧张。他额上不断渗出细汗，打湿了一缕鬓发。 这也叫答案？ 陡然升高的音调叫人不寒而栗。曹海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 洛毅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现在从黎硕的社会关系入手，他肯定是请了什么专家，把行踪抹得干干净净的，再给我点时间，应该能找到他们。 你还要多少时间？你找的人难道不够专家？ 洛毅站了起来，一双眼睛透出刺骨的寒芒，气势压得人抬不起头来。 我也受到很多限制，律师协会正在调查我，我这个时候不能有大动作。你也是，长行正在预备反击，这时候你不想对策，反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找人上，你疯了吗？ 洛毅一步跨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你问我疯了吗？ 曹海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洛毅的眼睛，他有种被毒蛇缠身的错觉，他后悔刚才说出的话。 我告诉你，我人生中唯一正常过的时光， 就是温小辉在我身边的时候。 曹海狠狠打了个冷战，因为他知道洛伊说的是真的。温小辉不在，洛伊甚至连装也懒得装。这个年仅20岁的青年，骨子里就像是一根盘根千年的剧毒藤蔓，已经腐朽到了根基。他向阳的一面只有温小辉能看到，如今温小辉不在了，他就会任凭自己堕落进黑暗之中。曹海举起手，做出投降的姿势。 我会继续找，但是我真的力不从心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求你清醒一点，长兴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他现在出来了，会想尽一切办法翻盘报复，就算你现在把温小辉找回来了，你还要分身保护他，何必呢？他现在不知所踪，反而安全。 你害怕了？ 我能不害怕吗？我有家室，有老婆孩子，我不该害怕吗？你难道不害怕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文小辉，你不害怕他出事吗？他现在走了其实是件好事。 洛伊的脸色愈发阴沉了，黑眸中酝酿着寒冰风暴，他握紧了拳头。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 大年三十。 对。 洛伊别过了脸去，宽阔的肩膀此时却微微有些发颤。 他答应过我，以后的每一个年都会陪我过。 曹海顿时觉得洛伊又可恨又可笑又可怜。两人在洛伊11、12岁的时候相识，洛伊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少年，他一开始就为这种超常的智商而感到害怕。事实证明，他确实应该害怕，因为就连洛伊的亲生母亲都害怕。他曾经以为洛伊将所有事情都算计到了，然后冷酷地执行，可现在看来，洛伊唯一错算的就是人心，自己的心，温小辉的心。有些错误犯一次就致命，而洛伊犯的刚好是这样的错误。曹海看着洛伊，摇了摇头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洛伊站在偌大的客厅正中央，环顾四周，空荡荡的。他忍不住转了个身，再转身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生气，没有言语，没有笑声，更没有那个他想要紧紧抱在怀里的身影。他从出生起就在这栋房子里，快20年了。他曾经以为他对这栋房子的记忆永远会是长行阴毒的双眸，洛雅雅恐惧的眼泪，哑巴保姆呆滞的脸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一幅和这房子有关的画面里都有温小辉，笑的样子，哭的样子，动情的样子，耍赖的样子，甚至最后冷漠憎恶的样子，全是温小辉，到处都是。洛伊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身体虚弱地倒在了沙发上。他瞪大眼睛看着头顶的水晶灯，看着看着，眼眶酸胀，视线逐渐模糊了。他掏出手机，登录了温小辉的账号，发了一条新的微博，只有短短3个字： 我想你。他会看到吗？他在跟谁过年？ 洛伊用手遮住了眼睛，感觉身体轻得好像要飘上云端，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在这个安静的落针可闻的大房子里，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一声一声跳得又沉又疼，让他有种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错觉。无人叨扰的环境里，他终于有勇气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他做的一切究竟值不值。 这个问题让他感到恐惧，因为答案可能否定他过往的所有。可他越来越无法逃避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双熟悉的眼睛在静静地看着他，质疑他，拷问他。 值吗？你对温小慧做的这些所换来的一切值吗？ 恶意的手移到了胸口，紧紧抓住了毛衣，连带着皮肉。即使是这样，也不能缓解半点痛楚。 你在哪里？ 人生中头一次，温小慧要自己迎接新年。黎硕回美国了，他谁也不能联系，于是自己打扫卫生，储备食物，置办年货。大年三十那天，他提着大包小包从商场出来，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都没打到车。街上人本来就不少，司机还大半都回家过年了，他对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完全不熟悉，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。他环顾四周，突然发现商场底层是一家保时捷的 4S 店，一辆酒红色的911静静地停在窗口处的旋转台上，在聚光灯的照射下缓慢地转动着。闪亮的车漆，流线型的车身，配上那骚气的红，让温小慧顿时产生了一股冲动。他提着一堆购物袋走了进去，店里只剩下三两个员工，个个都打着哈欠看表，等着下班回家。见他进来，还是礼貌性地迎了上来。先生，你想看什么车呀？温小慧把购物袋放下了，指着那辆911。 啊，我要那个。 你要看看产品图册，选一下配置吗？ 不用，我就要它。 啊，它是展示车，可以打85折。 嗯，就要它，我今天能开走吗？ 没那么快的，先生，有很多道手续要走。 什么时候能好？ 得过完年了。 那我怎么回家？ 先生，我送您回去，顺便跟您签一下购车合同。 行。